你进来的时候，我不能面对你。你像一个天使，你的脸容我哭。在这个美丽的世界，你飘来飘去，你真的好特别，我没什么特别，我好奇怪，有点变态，我干嘛在这里，我不应该在这里，我不在意受伤，我要控制权，我要完美的身材，我要完美的灵魂，我希望你想我，当我不在家。你真的好特别，我没什么特别，我好奇怪，有点变态，我干嘛在这里，我不应该在这里，哦哦，我不应该在这里。